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贾樟柯执导的电影《江湖儿女》在北京举行发布会，贾樟柯携主创亮相，宣布影片将于今年9月21号在全国上映。《江湖儿女》从写剧本到完成，历经3年时间，讲述了一对情侣从2001年到2018年的经历。而冯小刚、徐峥、张一白、刁亦男等4位导演的客串出演也成为影片的一大看点。姜文导演作品《邪不压正》将于7月13号在全国上映，片方昨晚推出影片首支制作特辑，讲究才是根本。姜文导演言传身教如何以细节决胜，影片更多幕后花絮也在特辑当中浮出水面。由乔·德特·杜巴执导，杰森·斯坦森、李冰冰、赵文轩等共同出演的动作科幻冒险电影《巨齿鲨》将于8月10号全球同步上映。昨天影片发布一款超级海霸版海报，电影讲述了史前巨兽巨齿鲨意外逃离深海，重现人间，大开杀戒。为了化解这场浩劫，中美团队与巨齿鲨展开殊死一搏的故事。朗·霍华德执导的电影《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明天在全国公映，片中影迷们将跟随千年隼号及银河系当中最受爱戴的恶棍韩索罗迎来全新的银河系探险旅程。经过在黑暗危险的罪犯地下社会当中的重重冒险，韩索罗遇见了他未来强大的副驾驶丘巴卡，以及臭名昭著的赌徒兰多卡瑞辛，共同展开了一场星战传奇当中最不正统的英雄历程。电影《完美陌生人》明天上映，这部意大利爱情伦理喜剧拍摄于2016年，故事讲述了7个好友在聚会上公开手机讯息而引发的一场信任危机的故事。电影《命运速递》明天上映，这是一部小成本非线性叙事黑色喜剧片，幽默之余对世态人情也有一定的讽刺。影片的时间线十分紧凑，故事发生在24小时以内，讲述的是由10万块钱债务引发的命运多米诺。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明天公映，这部清新可人的儿童片可以让你打开记忆的匣子，回到小时候伴随蝉鸣蛙叫和西瓜足球动画片的暑假。再来关注一组旅游信息，海淀区第18届樱桃文化节近日在四季青镇七叶香山拉开帷幕。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樱桃采摘季，海淀区首次发布樱桃采摘园电子地图，您只要关注海淀农委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见采摘地图，里面标注了30家海淀区内的樱桃采摘园。随着夏季的来临，房山区的月季纷纷开放，近日包括荆州路、大建路在内的11条道路已经化身月季大道，盛花期在5月到11月之间，绚丽的颜色、扑鼻的花香给市民带来美的享受。记者从国航了解到，6月1号开始将开通北京河内航线，届时旅客从北京出发仅需4小时就可以直达越南首都河内。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到4级，转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 四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6，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儿演哪出戏啊？最近呢时间可能大家都知道，电影市场它景气也不景气，是吧？ 哎， 因为有那特景气的 啊，对对， 特别景气。 对， 他们说看那电影的时候，之前啊，宣传期，好多朋友都在网上开玩笑说啊，这里面有一位姓景的女演员啊，可能也要出现了。后来没有，是吧？ 啊， 没有啊， 景里景气的，你 看说哪部呢？就是这两天还是在继续发挥它的光和热的《复仇者联盟三》。 这个复联啊，相当于就是姜太公，你知道吗？ 哎，这怎么讲啊？ 哎，就是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你知道吧？他这个电影一上， 上一部雷神叫《诸神黄昏》。 对，都退了位了，就是跟他差不多类型的这些电影都得这个 避之三分， 哎，唯恐不及啊。因为什么？你想，你比如说这个时候咱们就说来一个什么变形金刚，是吧？来一个什么金刚，是吧？来一个什么、这个、 那变了形就别想变回来了 啊。就或者来一个什么这个星球崛起这样的，是吧？也是 塌下去了， 也是不错。但是你就是说这两败俱伤，是吧？ 对， 跟他一对撞，两败俱伤。 基本上咱们都知道，这跟人和人是一样的，就是这个两虎相争啊，它必有一伤。所以呢，很多电影在排期的时候真的是很聪明的，就是要看一看远期啊，拿望远镜一看前面，哎，那前一阵地谁排在头？ 对， 我呢看看那个他的体量，然后我再掂量掂自己，我可以跟他错峰而行。 对，一个是错峰，还有一个就是类型也可以交错，因为我们知道复仇者联盟他主打的，你比如说他是老虎吧，他是肉食动物，对吧？那你其他的，你食草的，你依然可以来嘛，是吧？ 哦， 素食 吃荤的吃素的， 哎，它不一样， 荤素搭配， 哎，这样的话你还是有的吃，是吧？ 这就跟你点菜似的， 嗯， 你点了这一堆的这个鸡鸭鱼肉了， 嗯， 你再点一堆山珍海味，你真是吃不下去了， 嗯， 啊， 是的， 必须得点点素菜了。 对，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素菜到底是谁呢？ 嗯，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说，除了《复仇者联盟三》啊，这其他没有爆款啊， 啊， 它就出来这么一小爆款， 对啊， 小爆款， 国产电影市场崛起了一个穿越爱情故事，叫做《超时空同居》。 嗯啊，各位，那是不是跟张亮一样，第一时间就去看了这个同居啊？《超时空同居》是吧？我们今天的 不是一看这俩字你来劲是怎么着？嗯， 你不来劲似的 啊？我看时空来劲啊，你看哪个来劲？ 不是，我要说的点在这里啊。 啊， 因为今天这个推送标题呢，大家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那个公众号里边你露一眼啊。 嗯， 我们今天说了，连《复联三》都没法碾压。谁敢小看他们的同居？ 嗯， 到底这个超时空同居讲了个什么故事？昨天特逗啊，赵亮是就三句两句就跟我把这个事儿讲明白了 啊？是吗？ 昨天咱们录音的时候， 哦， 你还记得那个片段吗？ 哦，记得 啊，就是我特别感兴趣那段。 嗯， 你开头怎么说的？你就说，哎，一女的突然醒来了。 嗯，对。 哎，反正多了一男的。 对，这男的就不认识，然后他就想打人家，是吧？你凭什么进我屋？后来发现，哎，这不对。那也是那男的的屋。 哎，你说的不如他们预告片热闹。我们先来听一听啊，各位没有看《超时空同居》的朋友，如果你还在犹豫当中，你可以来先感受一下这个同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谁啊？ 你谁啊？ 在我家。 你怎么在我家？ 你是要说 啊？我没有啊。 多种现象证明，很多消失的物体很可能通过多重时空进入到另外一个宇宙。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 怎么就刷啪就？ 你开门是1999年，我开门是2018年。 你搬走了，也许这就会变样了。 我搬走了，房东也会找一个人住进来。 你万一是变态呢？ 我不变态。 完 了。你开门带我去趟1898看看呗。那时候没准我都是地上大亨了呢。 欢迎光临。 你好，我是陆十一，能一起吃个便饭吗？ 你说我为什么改名叫十一呢？ 改名就改运呀，看起来多帅。 不能变成我的，你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你不仅虚荣，你还是个骗子。 别 说我，你我说就你花花的都不好看，你还没我白呢，干瘪老斑鸠。 点题的一句，这个预告片的版本叫做大脑袋与老斑鸠。大脑袋指的是谁呢？最近对这个演员感兴趣的朋友一定知道。 嗯啊，对， 说那头围比人腰围还粗、 啊、还粗，对，脸比人家腿还长， 说的是这两位演员的对比特别有意思、这部电影的主演两位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位是丫丫佟丽娅，另外一位就是头围特别大的雷佳音。 对啊，雷佳音来自于1998年啊， 刚才说的那个、你开门，他多一年 你开门是1999年，我开门是2018年， 对， 哎，这多像咱俩呀、 是这样吗？ 1999年 啊， 那时候我刚毕业没多长时间，还在憧憬着啊、前方道路上遇到一个好搭档， 哎呀， 怎么就遇上你了呢？ 哎，这个，那咱们这间直播间也是超时空直播间了。 哎呦嚯！这个好，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啊，北京文艺广播成为超时空直播间。 哎，挺好啊。咱们这个超时空同居这个电影啊， 你是看了啊？ 我看了啊， 而且赞不绝口啊。 对，这么说吧， 睡不着觉啊。 对，嗨，这个电影院我没想到哈、因为我去的是一个冷门的电影院啊。看的这么一个当时我觉得还是比较冷门的电影啊，结果没想到这个电影院当中 你一看火了 啊，我一看哎呦，这好座位已经没有了，我以为我走错片场了， 说明大家 看复联三了， 挺有眼光的是吧、 对， 一开始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大家去看这个超时空同居呢？有好多分析啊，这个都是说的头头是道，谁说的对呢？你比如说有人说了，说你看这有雷佳音啊，有这个佟丽娅，这招牌金字招牌，尤其现在据你说雷佳音的演技是层层的往上窜，是吧？ 对对对对 啊，这个 层峦叠翠了已经。 哇，这个 脑袋大，空间比较就比较多。 也有人说 啊， 不一定啊，现在演员的这个号召力不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你看那前一段时间，谁谁谁来都不行，是吧？ 谁呀？ 不说了， 不行的不说了。 对，然后有人说了，说你看。这是人家一个新导演的处女作，谁呢？女导演苏伦嘛， 苏伦， 这回苏伦的名字是叫响了，说这处女作就能这么厉害，能打复联， 是吧？哎呀，我天哪！ 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这里头这个演职人员就值得一说了？有人就讲说这里头啊，你们都看一下幕后是谁，幕后老板是谁？幕后玩家是谁？ 灭霸。 是谁呢？就是前一段幕后玩家的 啊， 监制也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徐峥， 徐峥，徐峥在这当中还客串了一个角色啊，就是 一会儿我们会听到 啊，叫捞海底是吧？捞海底那什么泡面？ 这里头啊，这个不叫影射哈 啊， 这映射的太多 太多了。那还有十一吗？ 对对对对， 十一人家没说哪个大亨叫十一， 你真讨厌， 票房十一， 你真太讨厌了，没看呢，告诉你，是吗？ 票房十一，刚才那预告片里有了 啊，有了 有了， 没听见。 潘石屹 假装没听见，哎，到底这是什么样的元素使得大家对这部电影这么青睐？我们说它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票房的高峰了啊？这两天老超20亿那个复联咱们不说了啊，咱们说这部电影5天时间破了3亿 哦， 5天时间3亿，然后今天是第6天吧，估计要破3亿8000万左右， 好， 大概是这样， 希望 厉害吧， 奔那个。十亿 、 他们叫十亿嘛， 应了片中人物的名字是吧？ 啊， 而且这部电影在很多影评人的眼里呢，还确实是挺成功的，好多影评人对他是青睐有加 哦， 看的这个基本上都是好评。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电影能够如此获得成功？我们说了不算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在第一时间也连线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我们来。在电话当中啊，来听一听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夏怎么说。 哎，周夏您好，在吗？喂。 啊，你主持人好。 哎，周夏您好啊，这个我们今天在说《超时空同居》啊，这个电影有点意料之外的成为爆款了。这电影您看了吗？ 哦，对，我昨天刚刚看了。 哦，那你感觉怎么样？来跟我们从专业的角度说一说啊，为什么大家现在这么喜欢这个小小的爆款啊？ 这个《超时空同居》呢，我觉得它是完全把商业类型元素做得很充分，因为它是个爱情片。但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喜剧的元素做得很充分，比如说这个男女主人公就是一对欢喜冤家，这在我们以往的爱情喜剧片是常见到的一种设定。但是除了这个呢，它还有一个新的元素，这个就是超时空这么一个奇幻的色彩。 嗯， 这个就喜剧奇幻再加上爱情，这个都是吸引观众的一些点。 嗯， 而且它做得非常的好。 嗯， 它把1999年和2018年这些时代特征，它用一些特效镜头给我们展现出来了。 嗯， 而且说到这两个演员呢，大家也都在电视剧中很熟悉他们了，一个是丫丫彭霞，一个是雷佳音。他们这对组合呢，应该是说突破了一下对以前他们的一些既定印象，因为佟丽娅以前是很纯情的一个形象，但是在这里他又扮演了一个拜金女， 嗯， 是很爱慕虚荣的，但是呢又很那个有喜剧色彩的，就是他的台词啊，非常现代，非常年轻，非常新鲜。 嗯， 然后他们之间的对话是有很多笑料的，因为这个雷佳音又扮演两个人，一个是陆明，另外一个呢是他未来的自己，这个设定是非常新鲜的，就是陆时义，一个是穷小子陆明，另外是2018年的一个成功的商人陆时义，这两个人。 嗯， 所以观众感觉很有刺激感，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就是谷小娇要和1999年和而且还要和2018年的同一个人，但是不同时空的这么两个男人去谈恋爱，其实是一个人，只是一个是过去时空，一个是为当下时空的。 嗯嗯，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新鲜的点。但是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眼花缭乱的商业元素，但是这个电影的价值观还是非常主流，非常正面的。他最后呢还是表达了一个对真情珍重的，对金钱放弃了金钱的这么一个情感的一个价值观。 嗯， 所以这个很多观众看完就说，可能他是又有笑点又有泪点。 嗯， 这么一个电影。 我们说这部电影虽然它的导演编剧这个是一位新任导演啊，苏伦，但其实它背后有一位大咖，这个幕后玩家就是徐峥啊。而且这个影片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原创故事是徐峥，虽然编剧是苏伦，也就是说应该是从基础的创意上，这个故事的撰写上应该是徐峥来执笔的。那你觉得徐峥在这个电影当中他的这种保驾护航，他的这种作用大吗？ 因为这几年徐峥呢，除了自己自编自导影片，他还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监制。他从2014年就监制了陈正道导演的《催眠大师》，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嗯。 今年尤其突出，因为他作为监制的影片三部都在今年陆续上映，一个是《幕后玩家》，就是五一档的，一个是当下正在放的《超时空同居》，还有一个是暑期档的《我不是药神》。 嗯， 他作为监制来参与这些青年导演的电影呢，有的是主演，有的是客串，有的还是就是尤其典型的是《超时空同居》。 嗯， 他是提供了一个，不仅提供了一个故事，而且他还客串了其中的一个拉面师。 嗯，对， 还爆了一个那个片花，就是他这个拉面师呢，直接回门出去的时候呢，拉错门了，回到了从2018年回到了1999年。他带来了很多，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眼球，因为他本身的知名度让大家去关注到了新导演的新作品。 嗯， 这个作用也是很大的，因为徐峥自己就表示了青年导演需要推手去，因为他很爱才，希望把一些青年导演有才华青年推到前台去。 嗯，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 做了一个，他还是有很有这个社会责任担当的这么一个电影人吧。 嗯， 因为那个苏伦以前也是他港，他也拍了很多 MV， 也是港囧的执行导演，他们本身都是一个关系很好的。很好， 有密切合作，可以说是，嗯， 对对对， 嗯， 而且之前我有个同事也采访过苏伦导演，就是提到徐峥的时候，他很感恩，很激动， 嗯， 就是说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导演来说，就像一个老大哥一样，就像一个师傅一样，把我们领进，领到观众面前，让我们去创作，给我们平台。嗯，这个是他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我还是很期待暑期档的他监制的另外一部作品《我不是药神》。 嗯，好，嗯，非常感谢啊，周夏来带给我们专业的意见啊，同时我们也拭目以待啊，看看这个电影《超时空同居》能不能够实现超时空效应啊，那个奔着那个名字十亿去了啊，好吧啊，好，感谢周夏啊，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请您跟我们一起聊电影。好，那今天咱们就先到这儿，好，再见，嗯。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乱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欢迎回到今天四点有戏。刚才呢，我们连线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夏女士，给我们提到了关于这部电影的很多很多幕后的工作哈。刚才说到的，她的同事采访过这个苏伦导演， 嗯， 苏伦导演呢满怀着感恩的这样的心情，对于这个监制徐峥来讲，不仅是一块金字招牌，徐峥可能做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我听说雷佳音是他选的， 嗯， 一开始他们都觉得，这个应该选更年轻、更帅的啊、嗯、啊！现在这样的演员很多嘛，男演员特别特别多， 对， 而尤其在这爱情戏当中，但是徐峥呢坚持自己的意见， 嗯， 这个雷佳音于是就被选中啊，成为大脑袋了。 我跟你说，要是我当监制，我早就选雷佳音了 啊。你喜欢大脑袋？ 哎，对，确实啊，这个雷佳音在《黄金大劫案》当中， 对，已经有很好的表现， 非常好的表现。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时运不到啊、 嗯， 就是电影吧，好像还行，是吧？大家的评论还行，但是这个演员就无声无息啊，明明是这个男主角，是不是？ 嗯 哎，那么这个后来就是逐渐的，雷佳音用实力 对 证明了自己。 那个时候算是有一点小机会，但是呢，嗯、好像没有能够特别的大红大紫。 嗯嗯嗯。 但是这两年确实证明了自己。 嗯、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苏伦导演背后的这个监制啊，这一回《超时空同居》的监制徐峥，也在今年有好几部作品都是他来监制，有的呢他来主演，有的他根本不出现，有的他是客串一下。 嗯， 你刚才说那个拉面叫什么名字来着？ 啊，捞海底吗？ 捞， 好像是叫捞海底啊。 好，那个片段可能大家还是如果看了这个电影的话，还是对徐峥有印象的。刚才这个周夏老师说的非常好，这个金字招牌，他只需要在当中露个脸， 嗯， 有可能就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嗯， 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如果您还没有看过的话，这个片花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强心剂啊！这一看徐峥来了，而且这张脸又是在拉面，你就觉得忍俊不禁。 哎，没，这怎么搞的？这 搞什么？ 这是谁啊？ 我助理。 吹牛！你让他送个饭试试。 捞海底的舍面表演，行云流水，排山倒海。 哎呦我去，你家地有点不平啊！啊，大哥，这都是设计哈、啊，真有想法。 这个本身 太空漫步， 谢谢大家哈、啊！啊，我是捞海底最年老一代的舍面师，麻烦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哎，嗨，大哥，点到为止啊，不好意思， 是会咬。 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借你们卫生间用一下？ 你快快去，快！ 不可以。 没关系，可以别。 社会摇啊！ 社会摇， 社会摇，这是刚才徐峥出现的一段啊。徐峥一向的表现就是这样，有上海的那个普通话的口音。 嗯啊，这里边他学了一个东北人。 学的好像啊，好像一个生活在东北的上海人。 对，都是设计的，啊，就是他的词嘛。 其实刚才提到的徐峥导演，像他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演员到导演再到监制这样的做法，有很多很多人可能都在走这条路哈。 嗯， 我们一般提到说一个导演做监制，这个太普通了哈。你比方说，我们经常会说的徐克导演做监制啊，是吧？龙马做了监制啊， 对。 张艺谋或者是这个陈凯歌或者是冯小刚为某一部其他的作品做监制，而不做导演，这个是稀松平常的。然而一提到演员做监制这件事情，无疑就是给那个电影啊先做个广告。 嗯， 哎，它是有可挖掘的点嘛？ 对，其实做监制这事儿啊真的很难，尤其是这个自己说了算习惯了的。啊，这些人啊， 这是什么意思？ 就做监制很难，或者说呢，你知道这个，首先说，就是这个体现一种什么专业性， 嗯， 是吧？专业性在哪儿呢？对于自己的这种职位、这种岗位，他有没有这种清晰的认识？监制最忌讳的就是越俎代庖，我们知道啊，你是监制。你不是导演， 嗯， 所以你要放权，尤其是你想那个导演又是新人，他又是您的学生，恨不能是，对吧？ 嗯， 就是我们也听说过是吧？有一些这个大牌演员在跟年轻导演合作的时候， 嗯， 那年轻导演已经丧失自我了，已经迷茫了，是吧？ 有 啊， 对对对， 我们这个比如说哈，拍了一条之后， 嗯， 那导演说，哎，这个觉得不错，那马上演员说什么？这还不错，演员自己说的不满意，再来一遍。哎，然后又拍了一遍，拍一遍，导演说：“哎，我觉得这比上刚才好，好什么好？再来一遍。” 不是，我还以为好什么好，不如上场好。 再拍一遍之后，导演说：“哎，要不咱们再来一遍吧？”人演员说：“拍这么好还来一遍？你会不会导戏啊？” 哎呀，幸亏没选你这样的人去当演员啊，就是把导演训得跟什么似的。 所以说。监制不好当啊，就是你要完成监制的工作。 我们刚才举例说是演员跟这个导演的关系，其实监制跟导演的关系有的时候也是会哈， 对， 有拧巴的时候。 对，其实你要扶着他，你要拖着他，同时你还要保持他自己的个性，保持他的导演意志。 尤其我们有时候听到艺术总监， 嗯 这样的一个大头衔的时候，总会觉得光芒四射。 嗯， 比如，大家回想一下，有一部电影叫《龙之战》，在去年我们提到过 啊， 而且还是曹云金出演了，对吧？ 嗯， 当中演这个我们的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 嗯， 那部电影谁是总监制或者谁是艺术总监呢？ 谁呀？ 成龙啊！ 哦，成龙是那个总监制， 对，但他其实在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的演出，既唱了一首歌，又做了艺术总监，那么这样的作品在。成龙这样的导演或者演员身上呢，其实还有很多例子可举。 嗯， 成龙导演真的是我们在今天推送里面说了，他是从演员、编剧啊、制片人、总监这个什么什么职务全都有。 嗯，电影的各个行当全都做过。 对， 嗯， 那也要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啊， 你知道的还有哪些这些跨界的明星和演员啊？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等待各位意见。 华彩七，中国好七，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点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是有事故啊，后车比较拥堵。西二环西直门桥到西便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便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比较大啊。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撞款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大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儿说说这个超时空同居引发的话题。 嗯， 超时空同居看了的朋友还真不少哎。刚才有人都说了，跟年轻人观点不一样。糊涂的旁观者跟我们在平台上有一个这样的发言，他说被很多年轻人安利去了看了这部电影啊，然后跟那些年轻的朋友感觉不一样 啊。 我的感觉是，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一部能让我看进去的影片。 嗯，您是看进去了，这是看到1999年了还是2018年了？ 曾经拥有吗？但是 1999 对，曾经有1999 啊， 但是2018年终将也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对不对？ 哎， 所以任何时候呢，这个过去和现代这种时光的交错，它可能都能引发很多的话题。不过我今天在推送上我就说啊，我说这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超时空这三个字，基本上我们原来是怎么理解它的，超时空要塞 啊、哦， 是吧？ 对， 超时空什么什么，城堡， 嗯， 或者说超时空三个字本来就意味着好像是动作片那种概念，你有这种感觉没有？ 这个不是动作片， 对，我 虽然它后边是同居两个字， 对， 你要知道啊，哎，你这端正自己的这个观影的目的啊。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 你这坑深呐、啊。 啊， 我们说的是， 我们说是超时空同居，但是他确实拿这个超时空，这是在咱们的国产片当中，这个题材，还是算是就这个故事的线索，他的那个构架是比较新颖的吧，对吧？ 对， 刘嘉欣一个人演了俩人，这俩人呢不，他不是孪生兄弟，原来我们说一人演俩人就孪生兄弟嘛，演的是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演技啊太棒了啊，这个雷佳音真是啊，虽然就是都知道演技确实不错，而且很早我就对他非常喜欢和认可，但是这一次确实就刷新了我觉得演员能居然能演成这样，不靠任何的，几乎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一眼你就能看出这个人他到底是过去的他还是现在的他。 但是里面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去年我记得说到另外一部片子的时候说过，在演孪生兄弟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其中比如说哥哥要装成弟弟， 对 吧？啊， 对。 然后你会发现他眼神当中有弟弟的，有哥哥，你怎么判断他是弟弟还是哥哥？ 那是那个白夜追凶， 对， 潘粤明那个时候就是被大家点赞嘛，因为是要演四种状态， 对， 哥哥、弟弟，装哥哥、弟弟， 装 弟 弟 的 哥 哥。 那这里边呢，好像也有类似的那种， 有类似的情节啊，就是现在的我，过去的我，过去的装现在的我，就是这样的， 过去的装现在的我。 我觉得就是演技爆棚， 就是装挺像的， 确实啊。然后，哎，对，还那种状态是什么？过去要装现在的我，还得装得很像，还得露出点马脚。 哦， 看这种尺度啊，如何拿捏啊？ 这就是分裂， 真是啊， 分裂啊。那说分裂啊，这个他工种也有分裂的时候。这个你看，一个人当演员当好好的，他后来当导演了。我们说徐峥啊，徐峥当导演的时候其实也挺厉害的，对吧？ 对，那当然。 哎，这个导演当了没同时，人家监制作品啊，这个监制我们都知道，刚才提到说监制到底什么是监制呢？其实监制呢，据这个资料显示啊，它是不为人知的一个幕后的核心工作，是吧？基本上咱们一般关心导演，关心那个演员主演是谁，监制提到的少。但是提到的少不等于不存在，对吧？在监制这个行当当中负责的就是电影日常运作和策划。你看说的哈，不太明白。就是这个是一个总揽的工作。 对 啊， 最重要的就是为导演保驾护航。 哎 啊， 对， 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取而代之。我觉得 能几不能呗， 能够就是说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就是这就你就可以看见徐峥他可以同时监制几部电影。 对。 其实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周老师也说到这个了啊，是一个是我们刚刚看过的幕后玩家，他是监制。 对。 那么在那部电影当中，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新人导演是由他来扶持的。那么第二部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超时空同居，这位呢苏伦导演是他港囧的执行导演。而这个故事呢也是他交给苏伦导演的。然后接下来还有一部就是我们原名叫中国药神，现在叫我不是药神。 对。 是吧， 这是文牧野。 文牧野导演的。也是新人导演由徐峥导演来选择和扶持。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并不是只是在徐峥的身上。好多好多这个演员到一定程度他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啊，一个是有经验，一个是这个 认识人多 水平高，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会一定会特别有天赋。天赋在哪儿呢？就是你看他能写故事，说明他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对吧？他这个能编段子，他能把电影拍得那么好看。 就是说超时空同居是他原创的故事。 对，原创的故事。但是同时呢，他的理性的驾驭能力又特别强，是吧？就是他能够很清晰的能够分清楚，是吧？我做监制，我是怎么样做这工作。如果你想他这个监制又是当得不好的话，他没有办法让这么多的导演同时在他的扶持之下能够推出属于导演自己个性的这个影片， 这很关键啊！就是导演有的时候跟他不是一类人，对吧？ 对， 人家有自己的特点，你得放手让人发挥自己的。 是的， 你比如说有一部啊，你还记得当年陈正道导演的《催眠大师》吗？ 催眠大师，催眠大师， 催眠大师，其实幕后是谁呢？ 谁？ 哎，还是徐峥， 还是玩家？ 因为目前也是他，是吧？他在里面是主演嘛？他就是那个催眠师。当年的这个催眠大师，后来的系列，陈正道导演形成系列之后的《记忆大师》啊，等等等等，虽然没有了徐峥的身影，但是开创者是他。我们来回顾一下，帮大家打开那个记忆之门，听一听催眠大师当中徐峥是怎么给人催眠的。 好， 那电影一开始就有非常那个惊悚的一幕。 爸爸，爸爸， 有事吗？ 有人想抢我女儿，请你帮帮我。 你放心，我这里很安全。刚好这里有一则新闻， 上面说有一个老太太带着她的小孙子被一个很凶恶的男人追赶。 你小点声。 然后一群好心的小区保安把那个男的给赶走了。你猜结果怎么样？结果那个男的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而那个老太太是一个人贩子。 你想说什么？ 我怎么知道这个小姑娘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 她当然是我的女儿。这是我们俩的照片，我们俩的照片。 你再仔细看看照片上这个女人。然后你看看这条新闻，还记得吗？那是20年前的报纸。瑞瑞，过来。想起来了吗？她就是20年前的你。该放手了。 我们犯的错就让我来承担吧。对不起， 蕊蕊，已经原谅那个过去的你了。 会好好活着。 现在你听我数，1、2、3。 很重要的一个片段，这是在《催眠大师》一开头。其实没有看过的朋友也很好理解这一段。 嗯， 后面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场景，现在开始准备1、2、3，然后打个响指啊，打响指现在不好打是吧？一打响指就是没一半是吧？ 没事，他们都睡着了。 哎，催眠大师里面这个响指呢，它跟灭霸那响指完全不同的效应，它是让你醒过来。 嗯， 对，催眠我们都很熟悉影视剧当中情节。 嗯， 当时的这位母亲啊，一直要不能放手的这个母亲，其实就是在多年前让自己的孩子枉死的这位一位母亲。 嗯， 她其实呢是在徐峥的催眠之下回忆起了往事。 对， 不能够放手。 嗯。这个徐峥导演作品，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鲜明的他的风格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部电影啊，当时我是在电影频道，这个后来等于应该是在电视当中播的时候， 就是他监制之前的，就是导演作品， 导演作品、嗯、那个叫什么拜见搞定岳父大人是吧？ 啊， 那个还是好像是根据有一个罗伯特·德尼罗的 没错 一部电影 没错 改的是吧？这中国版啊、 嗯， 非常，但是他就非常接地气，非常搞笑。 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这给了赵亮很大的婚前的赵亮很大的启示。是吧？ 啊，对对对， 要不然你后来怎么成功的呢？ 啊，是是是， 就是电影取的经嘛。 是，同时我也想到说，我就现在有女儿了，以后谁想搞定我？ 哎 呀，哎呀，嗯， 原来在这儿呢。别看着我，没儿子。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啊、 嗯？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些身份的转变，包括演员要为某一部电影给他加分，给他添一个金字招牌，所以呢他们可能会做起幕后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推送当中说到的几位啊，冯绍峰曾经给兰陵王做过监制、 哦、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有出演对吧、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你还记得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吗、 哦、 虽然是小斯的作品是吧、 嗯、 但是呢他的监制是当年非常非常就是从来没有做过但是名气非常大，周迅。 嗯 啊，这样的这个监制的这个名字一挂上，那这部作品一下好像就有火的可能。 嗯，另外就是成龙，其实成龙呢他在这个电影当中的很多角色、啊、都是他啊、嗯、我们说从这个镜头里面啊，银幕当中呢，比如说我看那个就是那部电影、嗯、简单任务当中， 嗯， 他去演了一个替身，就是等于是一个配角，就是那个人做了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啊、 你知道吧、 啊、 一个动作，然后呢把头套一摘、 啊、 一看是原来是成龙自己做的， 就是在雪山上追逐他那段啊，其中居然他还去给别人来做替身， 哦，做替身， 对， 嗯嗯嗯， 另外从这个电影 跟做监制他不一样啊，做监制是往上啊， 嗯， 啊你做了替身，你已经很有名的演员了， 哎哎。除了我们说他主演呢、导演呢，包括就是说有些他是记忆导演，就完全是个人， 嗯， 非常非常鲜明的个人导演、主演、编剧一体的这样的电影，比如说《飞鹰计划》就是这样的啊 ，A 计划 一个剧组就他一个人，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 主要就他一个人， 就是说这个你这么说，整体的创作工作啊，大量的创作，包括动作指导。全是他一个人， 这不是就全能吗？ 啊、全能 是吧？ 对，但是体操 的这种全能冠军。 其实我跟你说，你说是全能更好干一点、嗯，还是你去做一部电影的监制、导演更好干一点？ 就是分工细致。 其实我跟你说，嗯、各有各的苦啊。你全能啊，你一把抓，有的时候这好弄，因为你自己说了算呀、啊，是吧？ 嗯， 你就是自己能够承担这个责任啊、嗯，你也能够说是这个自己一把抓这工作，没人跟你争，对吧？ 嗯、 但是你做监制其实是很难的。你比如说《机器之血》啊，成龙也是主演。做这个监制的工作呀， 他 就 是 他是 主演，然后是监制他、 对 另外一位导演， 对、他就得退居幕后了。 在《机器之血》当中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职能， 哦， 他是师傅嘛， 哦， 因为他得教罗志祥 啊、哦，对、啊，还得教他这个功夫啊， 教罗志祥不容易啊， 嗯， 是吧？ 嗯， 朱碧石不是好惹的 啊，嗨、哎。但是罗志祥我觉得学的也肯定很好教、哎、人家有舞蹈的功底嘛。 不行 动作、啊、 在片子里边不是这么反映的、 啊、 片子里边得先靠起来再教。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机器之血 啊当中罗志祥和成龙大哥的这个片段。你能听出来他是既做着监制又在担纲主演吗？ 哇大叔你家你干嘛？ 我你看我干嘛？ 别吵。 你看我干嘛？ 走， 去哪？ 下去。 我不要 下去。 你干嘛？你要上灭口啊？ 我 哇，这么多枪啊！大叔，你到底是干嘛的？啊？ 你要干嘛？ 啊！你给我吃什么东西啊？ 定时炸弹。说吧，你为什么一直跟着 Lancy？ 哇！女人怎么这样子啊？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竞争呢，怕我妞是平辈的，你吃醋也没有必要杀人灭口吧？ 你根本不是悉尼大学的大学生，在瑞克家戴假发扮女人的就是你。 对，我承认那是我，可是我不明白整件事情跟 Lancy 什么关系啊？我扮女人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属于你的东西？什么东西？ 有钱人的东西咯，劫富济贫，你懂吗？ 那叫贼。年轻人不努力，学别人偷东西。 Rick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也一样是贼。 这与你纠缠 Nancy 有什么关系？ 我洗着 Rick 保险柜的时候，恰好里面有张 Nancy 在图书馆的借书卡，我就好奇这个女生什么来路咯。后来我就看着看着，我就不小心就爱上她了。Over。哎，该说啰嗦完了，你不可以把炸弹一直储存在我肚子里吧？ 维生素 B。对身体好的，还能解酒。 我靠！你耍我啊！你到底什么人啊？你整天戴着面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的。你当你是蜘蛛侠？不是啊。 吐司啊，监制，你到底是什么人？监制成龙。 哎，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我在电影院看的，看的我觉得确实不是很典型的 成龙电影。 成龙电影啊，但是。嗯，它有新鲜的元素，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成龙心里也有数，就是过去的都是成龙风格影像风格的东西。 嗯， 那扶持或者说来替另外一位导演来保驾护航的时候，这位导演有他自己的风格。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你习惯了成龙风格，成龙电影所有的风格你都喜欢，那样的风格你就是永远喜欢。但是有了新的导演，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特色。成龙是不是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嗯， 他也要放手让导演来发挥自己的特长。 对，其实如果他只做电影导演，比如说这个英伦对决、啊，做英伦对决呢，成龙的辛苦仅仅是在于，哎，怎么样跟导演配合啊？这种辛苦啊，反而其实他是放松的。 对，你做监制不行，对吧？勾心斗不是？ 哎， 那个博弈啊， 哎，咱们看看监制到底什么作用？万大博啊，这位朋友说的，监制一方面给资本信心，另一方面呢，把控影片的制作，也可以用自己的威望带来更多影员啊、演员等从业人员的信任。 说得好，对上对下其实都有交代了。 希望这个说。现在能有一部当你走出影院的时候深深一口气发自内心的说一声哇哦